道，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来到早上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每天都会陪伴大家的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你们的新朋友啊。 今天邪恶的珊珊就是这个出去了啊。 是的， 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出去玩了还是出去工作了，但是给我的一个福利就迎来了我的师妹一梦来代班主持今天的节目。 没错。 嗯，一梦是广院播音系的， 对，对，跟你差了好几届，比你少了好多。 天哪，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事实呢？决定不理你， 没有，水水还是很年轻的。 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快乐的事情要说两遍， 是的， 982魔力工厂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在当中呢，您可以以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是周末，一梦如果今天没有被抓来代班的话，本来有什么打算？ 今天本身是有什么打算是吗？睡懒觉啊，上午实在是一定要睡懒觉的。毫无疑问啊。 天哪，怎么一早上就说出了什么比我小很多睡懒觉这么刺激性的言语呢？来，一大早的送一首快乐的一点的动感一点的歌给大家，开启全新的一天，来自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 不奇怪，敞篷车只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谁不期待能上人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也来爱变窄，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有爱快有离爱越深量越爱，谁觉得刺眼是因为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拽，帅一天亮一天爱一天，闪闪的人爱，闪闪的人爱， 这不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爱表态，你做生命 偷到了放大但精彩，我也的爱真乖，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有爱快有离爱越深了越爱，谁觉得刺眼是因为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拽，帅一点亮一点爱一点，闪闪的人爱，闪闪的人爱，闪闪的人爱，闪闪的人爱，闪不上光彩，闪闪的人爱，闪闪的人爱，闪闪的人爱，哦，谁在街上问着为我鼓掌，兄弟聚会带着我出场，谁在人前问我永远都牵手，大声说是我男朋友，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今天早上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跟幸福有关系啊，最近有一个榜单是全新的出炉了，那就是2017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一梦是来自哪个地方？ 我是来自东北辽宁大连。 大连算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 很强的一个城市，而且它的生活环境也是很安逸，就是它晚上9点的时候，路上几乎就没有车了。 嗯 嗯，对， 就这个是你们判断安逸，不安逸不应该是晚上10点半有人约你还可以出去吃个夜宵之类的吗？ 不，我是觉得那种安逸的生活就是比较偏老年人的那种，比较安静的那种感觉。 嗯， 对， 比我想那么多就开始过老年人的生活了。 对，大连是一个这样的城市。 OK，那大家觉得呢，就是如果是要说到幸福感的话，大家觉得更幸福的是吃夜宵还是早点睡？ 早点睡 啊，早点睡。但你看是幸福感， 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长大个。 对， 那这次的榜单当中的这10个城市，无一例外的都是来自比较小的地方啊，比如说来自这个江苏的太仓市，浙江的这个慈溪市，然后广东的佛山南海区，然后江苏的昆山市，湖南的长沙市是当中比较大的一个城市，而且是前10名当中唯一的一个省会的城市。 是，我去过长沙，就是长沙的夜生活非常的丰富，特别的丰富，而且小吃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特别不适合你。 对，我感觉就不适合我了，我觉得我适合老年人的生活， 就感觉睡了以后都还有好多人在约，是吗？ 对，是这样子， 就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根本爬不起来。 所以你觉得除了早点睡之外，在一个城市生活还有其他的什么？蔡迪的瓜说了，说早点睡啊。 是的， 看来没有支持我的，我觉得一定有支持我的。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幸福感在于晚上还车水马龙。就我生活的地方是贵阳嘛，就是在西南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们那边就是晚上会有很多条不夜街。 不夜街。 就晚上 小酒吧什么的，是吗？ 什么的。 小酒吧之类的。这样子，那跟我们这个东北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会不会是因为太冷了呢？ 都不出门是吗？都在家里窝着，哎， 就全年有半年不出门，就跟北极熊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没有，其实那是黑龙江啊，辽宁不算。 OK， 对， 所以说你们就是希望早点睡，然后一个城市干净， 对，一个城市干净，然后有海。我的这种感觉是这样子的，一定要就是水分多一点。 因为女生都喜欢水多一说水分多一点，感觉皮肤会比较好。 OK，明白了。那成都也很适合你啊。 成都也可以，而且我喜欢吃辣的，成都也不错。而且成都不是也是幸福感就是 巨高的 一个城市，对，而且物价也比较偏低。 对， 长沙也是。 我感觉其实成都的幸福感，因为我听一个朋友说，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就真的是成都人就是因为就不敢住在屋子里边嘛，然后就是那个地震发生了以后呢，大家都在外边，在干嘛呢？打麻将。 在打麻将是吗？ 就是整条街都是打麻将。 心也太大了。 那这次的这个幸福感城市，它主要评选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做砥砺奋进城市中国，那是突出中国的城市在综合实力、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事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等等这样的领域所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自6月份的活动启动以来呢，累计是有1395万人参加这样的公共调查。那其中调查数据的采集，使用大数据的筛查的办法，就是进行了这样的评选。而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这个大城市啊，深圳并没有上这样的榜单，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 对，我觉得深圳的这个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对，虽然那个城市很发达。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你选的话，你会更愿意在哪儿生活？ 北京，因为本身就是北方人嘛。对，所以更喜欢选择北京。 OK，明白了。那不知道大家这个对于这个城市怎么看啊？ 对，我们有网友留言。 海的蓝，海的天空说：“水水帅哥你好，晚上可以夜生活，可以去看夜景。”睡觉啥时候能睡够呢？对啊，一梦同学，睡觉啥时候能睡够呢？ 啥时候也睡不够啊。 不如早点见阎王，睡得更多。这个是我们高中老师的时候，就我们高中老师在那个上课，看见有朋友有同学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就会敲他桌子说敲起来了起来了。现在哪能睡得够呢？早点见阎王， 睡的时间更久是吗？对，永远都睡着了。 没错。 那我们在这个982这个聊天室里面，刚才因为刚才水水发了一张我们的这个自拍嘛，然后有人说这个说这是谁发的这个倒立的照片呀？是觉得这个水水今天不够清醒吗？哈哈哈。 我发的是一张倒立的照片。 是吗？不是吧？但是我看的是正立的呀。是正立的。 对啊，是正立的呀。 是。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各种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怎么着，我们鼓励大家发张自拍吧。 可以啊，对啊。 我们俩都已经就是。 是我们带头了都已经。 对，而且一梦今天是纯素颜。 纯素颜。我今天早晨过来的时候，我说水水师哥，我说这个节目真是太早了，太早了，就出乎我的意料，就没有时间起来化妆了，就起来迷迷糊糊的，我觉得眼线我都要画到太阳穴的那种，像还是不要画了。 你对比一下，就珊珊上节目的那个风格，就是从刚开始的标准妆， 对， 到淡妆，到裸妆， 对， 然后现在已经过渡到了就是4.0阶段的纯素颜，就是也是理所应当。 那我这刚上节目我就素颜了，我明天得画一个， 对， 明天得画一个。 OK， 上海迪士尼涨价了，这是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消息，它涨价的幅度还真的是不小。一般来说370元的平日的票上涨到了399，这个听起来还好吧？ 对， 涨了29块钱。很贵耶，我觉得，因为我没去过迪士尼。 我也没有去过迪士尼。 你会想去吗？ 想去，少女心嘛，小女孩都想去。 城堡， 对， 蓬蓬裙， 还有公主，对， 公主 ，OK。 对。 然后499元的这个高峰的日票是涨价到了575，涨了76块钱。然后春节和这个长假的这个国庆长假的高峰票价是从665元调制至了665元，也就是说，如果春节要去趟迪士尼的话，665元可以买双鞋了，对吧？买双好一点的运动鞋了， 是可以的。 好贵呀、啊。 还是挺贵的，而且 还是要去的。 对对对，因为上海迪士尼，我记得它刚开业的时候， 当时就有我同学就去了，然后当时是这样子的，他当时去了的时候他说，哎，梦，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去的时候你找我，我认识就是一个人，然后就是既可以就是让你住酒店，之后又可以去里面玩什么的，住酒店不是那个城堡酒店啊，就是外面的酒店，他说就是能便宜100块钱， 然后你还得请人吃个饭。 我说啊，我说好好好，我说一定找你，但我好像觉得这100块钱没有什么区别啊。 那你要不要出卖这个人，把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布？ 不要不要不要，不太好。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迪士尼的打算啊？我去迪士尼真的是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去的是洛杉矶的那个迪士尼，就是它最老最传统的那个，就是有它那个城堡的那个迪士尼。然后和我去的是一个我的朋友带着他小孩，然后呢我就觉得跟去迪士尼啊千万不要跟小孩去，就是小孩会把你拉到一个完全不属于你的分区 啊，就比如说让你坐旋转木马呀这些的吗？ 旋转木马对他们来说都太危险了 啊。是什么？ 一般来说他们就会去那种小的模拟城堡 啊， 去找找这个白雪公主啊，然后找找谁呀、啊、什么什么不同的童话人物，那个狗狗叫什么 Duffy 啊，对对对 之类的、啊、 嗯， 然后就要各种照相，然后还不能看烟火，因为他说哇，他说帅，他说如果一会儿我们看了烟火就来不及了，说太会堵车了 啊。 然后我连烟火都没有看成 啊、嗯。但我觉得一定要看那烟火，就是伴着那个城堡，一定会很漂亮。 嗯，对。那这次上海迪士尼的官方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涨价、嗯，是因为他们觉得会优化游客的体验。 嗯， 那他们在公告当中也说明了，美国本土的迪士尼乐园和日本的迪士尼乐园也都同样的出现了这样票价的一个涨幅。 嗯， 那上海的迪士尼是万众瞩目的一个迪士尼，因为它是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迪士尼乐园。 嗯， 然后在第一年就已经迎来了1100万名的游客，然后通过他们的财报显示，他们现在已经盈利了， 已经盈利了， 已经盈利了，很厉害， 很厉害。 记得好像当初上海迪士尼开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唱衰，对吧？ 是 觉得说，哎，不行， 肯定对对是这样子，肯定感觉会赔，但确实是因为确实吸引力也很大，而且是国内首家第一个迪士尼乐园，所以我觉得还是赚上。还是肯定的， 所以你如果想去迪士尼排队，那现在也要提醒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门票涨价了。也不知道门票涨价能不能过滤掉一些就觉得说好像去看看热闹的人，就比如说我原本花300多块钱我就可以看个热闹，现在我要花500多了，那肯定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要不然就不去了吧，希望人也少一点，虽然上海迪士尼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消息， 是。 欢迎金刚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早上好，今天来玩了，没错，你会发现一个新朋友，那就是我们的美女代班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OK 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我最近特别特别就是有的一种心情， 有的一种心情， 就是每天早上看到寒风这样刮着我的窗噼里啪啦的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夏天。 Hey,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看到金刚问说珊珊去哪儿了，你自己问他好了啊。 说不定是学习，说不定是去玩去了。 对，不愿暴露他的行踪。 是的。 那最近呢，这个在乌镇开的互联网大会是非常的红火。 嗯。 然后其中呢，这个搜狐的当家，这个张朝阳先生， 嗯， 是在媒体上就是曝光了他自己的一个日程表， 嗯， 一个每天的时间安排。他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啊，每天早上4:30起床。 4:30比我们早多了。 对，比我早2个小时，比你早5个小时。 嗯，可能6个小时。 哎，好意思说出来啊。然后5:30到6:30这1个小时的时间呢，嗯，是用来想想今天的事儿。 嗯 嗯。然后呢，6点呢是看新闻。 啊，这是他自己写的规划表是吗？ 对，就是他的自己的规划表。 哇， 对， 想想 就是他5:30到6:30呢要看新闻，在外加想一想今天的事儿， 想一想今天的事儿， 对， 嗯， 然后从6:30开始到7:00呢，这1/2小时的时间会用一用这个搜狐的产品， 嗯， 比如说他们的新闻客户端，比如说他们的搜狗，比如说他们的视频等等。 嗯 然后呢，7:00到8:00呢是要准备直播，然后 7:00啊，直播， 嗯，然后8:00到9:00是雷打不动的直播， 哦， 现在好像是有一个直播， 哦，嗯， 好 ，OK， 然后9:00，然后早上呢他就没有再告诉你了， 嗯， 可能早上就比较激动一点的时间了， 嗯， 然后呢从下午1:00到6:00这5个小时是密集的工作时间，会开很多会，大概20分钟一个会， 嗯， 有的时候需要开会的时间会长一点， 嗯 嗯，然后呢9:00要跑步， 9:00跑步， 对， 嗯， 然后呢这个就是他给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表。那在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可疑点 啊，比如 可疑点，那就是首先9:00到12:00的这段时间他是没有说的，嗯， 我觉得可能睡一个回笼觉，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是嗯， 有可能，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在问说每天睡4个小时怎么可能够呢？ 是啊， 对不 对？ 对 啊， 嗯，然后还有就是晚上的时间他也没有说，嗯， 晚上的时间 他一般说自己是大概12:00到1:00左右的这个阶段来进行入睡。 嗯， 嗯，然后很多网友就评价了说，天哪，人家这么有钱了还起那么早， 可能就是可能年龄大了觉也少，因为有这个原因。 你觉得有 是， 但是再少也不可能少到4个小时吧。 对对对，嗯，起码我觉得正常这个睡眠得保证6个小时到7个小时吧， 嗯， 他们那年龄段。 所以你觉得听到这样的时间表你会觉得惭愧吗？ 我 会觉得羞愧吗？ 还好吧，我觉得就是一般有事情的话，我肯定会早起的。 嗯， 如果没有事情的话，给自己休息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OK， 嗯，没有问题。嗯， 对。 然后你一般的就是时间的安排表是什么样的呢？来， 我的时间 在节目里说一说。嗯， 真的，哦，我觉得我一天。 然后大家几点起床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嗯，是我一般是早晨。10点醒， 嗯， 10点醒，晚上是1点睡， 嗯， 晚上1点睡，其实1点睡算是晚的了， 嗯， 算是晚的了。然后起来之后呢，就磨叽， 嗯，然后到中午1点， 就跟舍友啊，嗯，扒拉扒拉舍友啊，说会话什么的， 嗯， 到中午然后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呢就开始，因为每天下午都要过来做直播嘛什么的， 嗯， 然后就开始准备做直播过来， 嗯， 然后到晚上回去之后，我有可能会看一看那个书或者刷一刷微博，其实看书的时间可能有点少， 就是99.9%的情况下， 对对对， 稍微刷一刷手机， 刷一刷手机，嗯，然后跟舍友一起看剧，然后舍友他经常在宿舍里做那个瑜伽，做那个，我跟他做两下， 嗯， 然后觉得又累了，然后就开始躺床上继续看一看剧啊什么的。对 ，OK， 所以你每天其实就干一件事儿，就是直播，对吧？就这件事儿干完了以后呢，就是对自己的休息时间，嗯，休闲时间， 对，差不多有的时候。 OK， 嗯， 明白了，嗯 嗯， 好， 还是挺专一的， 很专一。我觉得在做事情上你是很专一的， 是的， 就是对时间有点亏欠， 对，时间有点亏欠，我得改进一下。 OK， 蔡弟的瓜说上班6点多起，休息不定点起，嗯 嗯， 那今天你还是起得很早啊。 是啊， 你知道 挺早的， 在我们微微一笑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我们都特别特别感激的一点，是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因为工作而早起的话，我们会觉得天哪，我们何德何能，就能把一个人 在大冬天的，你知道吗？ 就是给拉起来了一样，就精神上面拉起来了。 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实际上是因为陪伴微微一笑的观众，他真的就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可能不会早睡， 但 一定 早起。 我们也在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间看到了萨的这样的一个自拍， 他发了这个自拍很漂亮。 我第一次知道他长什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很爱和我们互动的。 哦，就是在这个982的房间里面是吗？ 就在花椒也爱和我们互动。 好，他今天发的自拍特别好看， 很好看，是一个很好看的妹子。 是，很漂亮。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就是把你们的自拍发给我们。 对，他说发了，大家都发个呗。 大家都发一个呗。特别像蔡地的瓜呀，海的蓝，海的天空啊，像 Verona 或者是彼得洛夫小狼什么的。 对。金刚又留言了。 蔡地的瓜就是萨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对，那就是他。 哇，原来蔡地的瓜是女生啊！ 是的， 我还一直以为蔡地的瓜是一个男孩。 Hello，你好， 好漂亮。 对， 蔡地的瓜果然甜。金刚说晚上10:30到11:00睡，然后早上 7点起，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作息规律。 每天睡9个小时吗？ 10:30，对， 这个睡眠很足哎， 很足，而且一个人睡眠足的话，他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 我发现其实皮肤会很不一样， 对，皮肤就是不一样，而且第二天起来之后，我觉得一天的精神状态会比较饱满。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冬日的早上，其实天现在是亮的越来越晚了， 越来越晚了， 对吧？因为好像到十二 被窝越来越暖和了， 然后整个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依赖被窝了， 是， 感觉被窝就是家， 对， 就离开被窝就有一种离家出走的感觉，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这个在早间来陪伴我们微微一笑啊，萨就是蔡地的瓜，我完全知道了。那早起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和一梦来说，还是有一点感觉，那就是办不到，对不对？ 办不到，根本做不到。 但是这大半年已经强迫我自己早起了很多很多次了， 是的，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我养成这样一个早起的习惯，在今年， 早睡早起， 对，然后明年呢，我继续睡懒觉。所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和大嘴巴，这首歌的名字就反映了我们的心情，叫做《办不到》。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tain，Harry's here in the house，DJ 中华。In the house 4-0 You know I'm in the house What's up my girl Jane Hit it 我办不到你办不到干脆不要干脆就拉到说到做到急于生效今天起 out 知不知道胡说八道的抓狂翻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试了一次作罢试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认了吧爱情的力量难道没办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改变不了就别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每天早上送给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今天是我们的代班主持。 是的。 那因为珊珊不在，所以一梦来代班，我感觉到就是这是一个送的很大的福利啊。 然后珊珊姐不要看回放啊。 挑起战争，快速打起来。 是的，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同时呢，也欢迎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当中的活力982这个房间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也要感谢这个长期在北京时间的北京青年广播房间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是的， 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您正在家里用收音机，同时也非常非常欢迎您通过这个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看到 Me Too Baby 也是给我们送了一个亿万富翁， 感谢你 拿铁，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超爱喝拿铁的？他还在家里啊。在家里最好了。 是， 我现在你知道冬天的感觉就是回到家就不想出门。 我是这种感觉，而且太暖和了。而且很适合睡，冬天就是冬眠嘛，很适合睡觉。对， 所以你是住在寝室现在还？ 对，住在寝室， 四个人。 是其实是六个人。 okay， 六个人的寝室。但是现在搬出去了三个，就三个人，就空间突然觉得大了起来，而且衣服都就可以把往他们的床上放了。 哎，你知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还通过班上的什么宿舍检查之类的去过我们班女生的宿舍检查。 那个时候你们班女生宿舍是几个人？ 六个人。 也有六个人。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女生的房间会那么脏。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乱。 不是，我跟你说一个事情。就是前几天我们宿舍突然有一只大 蟑螂， 一只大苍蝇，一只大苍蝇。好，我们就没有管它，意思就是觉得，哎呀，你飞就飞吧，反正也不咬我们就可以了。结果过了不到三天，延伸出来了将近10只苍蝇，它 他繁衍了，就我们宿舍整个全都是苍蝇，是一个苍蝇窝。之后我和我的舍友都快疯了，我们花了就是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几只苍蝇全都啪啪啪打死。对， 嗯， 对。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你们一些剩菜剩饭啊，或者什么剩的饼干啊什么的， 嗯， 就是可能掉到了床角 啊，或者是掉到了什么缝隙里边 的。是啊，甚至就是有一次我的上铺在上面吃那个桃子，夏天嘛吃桃子，他，嗯，的那个床上这块有个缝， 嗯， 他的桃核落在了我的床上，是这样子的。 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啊， 根本不敢相信， 听都听不下去啊。金刚说，我早上起床会头疼的， 是的， 然后晚上和朋友聊天，会在花椒直播里面认识很多兄弟姐妹，嗯，然后去聊天，嗯，我们其实也是感觉到早上和大家的这种互动让我们觉得还挺温暖的， 是， 嗯，然后菜里的瓜说老汪早上好啊，然后也来这儿吧。没有错，嗯，我们看到珊珊的朋友们和同学们今天好像都在和珊珊一起活动， 是啊。 OK， 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第一条资讯一梦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消息？ 是的，这个呀也是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 嗯， 现在这个话题就是题目说出来，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啊，就是外卖小哥打来电话又挂断了。 嗯， 这是个怎么个情况呢？但真相呢却让人非常感动。就是外卖小哥呢，近日呢，就是有顾客称一个外卖小哥打来电话，打来一个通电话呢就挂了。我们都知道外卖小哥一般都说，哎，您赶紧过来取餐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呢就收到了这个短信，才知道呢对方是一个聋哑人。 嗯， 是一个聋哑人，小哥呢叫于亚辉，他用这个手语解释呢，找份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很热爱这个工作，平时呢都会打电话挂断并且发送短信来提醒顾客，希望大家就是给差评之前呢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短信。 嗯 嗯，还是挺暖心的， 千万别给差评，嗯， 是，我觉得轻易不要给差评，就是因为这个外卖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负面新闻啊， 嗯， 比如说外卖小哥迟到了又骂又打的这样的情况。 对， 对 是 对对对。 而且你想，如果遇见一些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下，比如说下雨啊，或者是像冬天这种下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迟到一点也没有关系嘛，你也不是就是饿得不行了，就是 我真心是觉得就是出来混大家都不容易， 是都不容易， 真的都不容易， 嗯，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说，如果是你给一个差评，他们可能真的是在收入或者是在评级上， 嗯，对 就会掉很多， 掉很多很多， 嗯， 而且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确实是，就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前两天，我确实是当时点了一个外卖， 嗯， 而且那个外卖小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嗯， 给我发个短信， 嗯， 就说您的外卖到了，赶紧出来拿吧，嗯，他放到那个一个前台那块了，嗯，然后我去拿去的，然后我就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咦，这是不是这个 也是同样的， 也是不是，就，嗯，但是我当时没有给他评价，没有给他评价，没有好评也没有坏评， 嗯， 只不过就没有给，不，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决定每一次这个外卖小哥只要是送外卖的这些小哥， 嗯， 我都会给他好评。 而且大家我觉得一定要注意一些礼节，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嗯， 如果是外卖小哥或者是送快递的人来我家送件， 嗯， 然后我在，有的时候我会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你放门口吧， 嗯， 这样的话其实他放门口他也省事儿， 是 免得还要接起来， 对对对。 但是一旦我开门，就是比如说外卖我要开门拿的时候， 嗯， 我一定会拿完了以后等他走开，就他背对我了， 嗯， 我才会关门。 哦， 就你知道，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礼节上来说很重要， 哦，对对对， 就是你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哦谢谢啪， 哦，对对对， 就人家都还面对着你，然后你的门啪就关上了，就这样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就是我觉得外卖小哥他肯定不是玻璃心，对不对？他肯定就 也 习惯了这件事情了。 对， 但如果你但凡说你慢走，小心一点，然后他走开了，然后你再把门关上的话，其实真的会给他营造一种就是他受到，就是他受到尊重的感觉。而且其实无所谓哪一个职业需要尊重，每一个职业都需要尊重。然后我觉得这个细节如果大家能够真的好好的去做到的话，我觉得是一件给自己也带来特别多快乐的事。 是没错，但是水水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有的时候外卖小哥会比你要急，因为他还要送下一家，他等不及赶紧给你，赶紧就走。 对，我的意思是他如果赶紧就走那无所谓，他如果就给你他 特别是比如说送外卖的， 哎你好啊，对对对， 他有的时候会拿着一个什么箱子啊， 对对对 什么的， 是是是， 他要从箱子里面拿出来，特别是比如说像某些快餐品牌， 对， 他有一个箱子，然后他要整理，他要背上，你就不要他在背的时候，然后你就把门啪就关上，但有的时候你知道最温暖的就是快递小哥。他自己会说，外卖小哥他会说，他说没事，他说您关门吧，他说我自己整理就行 啊。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吗？ 很多次都是这样，因为我会开着门等他。 好棒啊， 是不是好温暖 啊，太温暖了， 让世界充满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是的，给水水一个赞啊。 然后菜地的瓜说，前几天有个人发了一个这个马桶沉思的这个咖啡机然后出咖啡的过程，然后当时就毁了我的咖啡是够恶心的啊。然后哈哈哈，想起来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寝室就是这样。我们看到 MeTooBaby 也在给我们留言。我们往下翻一下好吗，我们看一看 MeTooBaby 给我们的这条留言是什么样子的。 说 然后一梦今天分享的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个真的挺感动的， 挺感动 的，是的。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这种不便反而会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更多去注意的地方。 对， 特别是对待聋哑，就是比如说对待聋哑人然后我们现在好像就是不能够去叫他们某一些特定的称呼， 对， 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以礼相待， 对， 而且平等相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子的。好，那今天的第二个资讯呢，就是说走就走啊，情侣辞职婚前旅行252天环游中国，辞职旅行， 这好像 你有这，假如说如果有一天你要结婚，你会有这种勇气吗？ 我有 啊，辞职， 我觉得勇气 是很不爱这份工作吗？ 我跟你说，勇气这件事情是谁没有？关键是什么？没有钱啊， 敢不敢做啊？是。哎，不过 你问我有没有勇气，我当然是有勇气的。 好， 战胜六眼飞鱼。 好，这个新闻呢是浙江的一对年轻的情侣，因为摩托车相识，相恋了3年，决定一起辞职环游中国，应该是骑摩托车环游吧？ 对， 252天啊，他们沿着中国的国境线一路前行，途中呢有过这个死亡的近距离的接触，也一起度过了28岁的生日，但是一路的美景和磨难呢，都将化成美好的回忆。 这个拈花一笑在直播间里面投诉一梦了，说一梦你咋不跟水水一起唱呢？ 我唱歌不好听。 那你是没有听过珊珊唱歌？ 不对，我应该唱起来，因为早晨嘛，应该让大家清醒一点，对不对？ 对不对？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马上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干杯》。然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今天是一梦来代班，然后一会儿我们请到的是谢尚进，继续今天的周末艺术会，我们来听《干杯》。 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要听分享落两方的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的你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情 不了的还是那些日常事，只有人民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少年低的苦逼，却没伸手点伸手就出幻想画面，一场磨练过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前面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看到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位叫做王亚飞的同学，你真的太过分了啊！我们让他发自拍，他发了一张那么可爱的猫猫的照片， 是 给大家看一下， 嗯，应该可以看得清， 超级可爱， 是的， 应该目测是一只美短，然后肚子那么大。 那学生，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猫？ 我超级喜欢猫， 就是很喜欢撸猫是吗？ 很喜欢 啊。其实我也很喜欢猫，但是我真的不能碰它。 为什么？ 因为我过敏、 哦、 我对猫毛过敏。 那是没有办法， 对，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嗯、 王亚飞，你这只猫太可爱了， 可爱， 叫什么名字，然后早上这么早起、嗯、 是的。 然后拈花一笑问说珊珊去哪儿了，大家都在问珊珊去哪儿了， 是 珊珊去外地了，嗯，珊珊好像今天是在武汉， 对、 嗯、那我也是代表她向各位发来诚挚的问候、 嗯、 啊，给大家发来贺电好不好。 嗯， 嗯，那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的翻滚朋友圈当中的资讯。 是的、嗯、这个也是一个最近一个大新闻啊、 嗯、 就是余文乐宣布结婚了。 嗯， 那你知道这个新闻吗？当时都已经刷爆了，都已经 OK， 而且朋友圈都刷爆了 OK。 嗯， 嗯，然后他宣布和富二代女友王唐云结婚了，晒了这个婚纱照，是一脸的甜蜜啊。 嗯 嗯，这是今天的，就是近日的余文乐宣布了 嗯， 嗯这个结婚、嗯、对，嗯， 所以我们也是要恭喜这个曾经在无间道当中青涩的少年 的， 然后如今真的是经过这个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最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嗯、 对、嗯、恭喜他。 我们也是，我和一梦还有这个在武汉的珊珊对他发来贺电好不好？ 是的 恭喜你新婚快乐。 好，嗯，好，那下一条资讯呢，就是6年啊，跨四个专业而且还是厨神，这位浙大的女学霸真是逆天了。 她肯定有别的方面的问题这个心理就是这么阴暗、啊、 说天才总是有缺陷的嘛，是不是、嗯、好，就是她在， 你知道王亚飞这只猫、嗯、她居然给人家起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什么？ 狒狒， 叫狒狒 天哪，直接叫狒狒。 我一直都觉得现在给宠物起名怎么这么奇葩呢、哎、 哦，我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猫的这个表情、啊、 好， 是很像狒狒吗？ 好可爱，哎，而且还，而且我觉得猫的脸越大越可爱， 是， 对， 大圆盘脸， 对对对，越大越可爱、嗯， 就和我们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嗯， 然后他说叫狒狒，嗯，啊，狒狒早上好，嗯， 你好你好， 好可爱啊，真的是，我最近其实是有在考虑要养一只猫了， 嗯，养一只什么猫？ 我最近的一个难题就是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嗯， 就是我到底是要去买一只，还是去领养一只？然后买的话呢肯定是会花一些钱、 嗯、 但是你能够挑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品种， 是， 然后那个颜色， 对， 但是如果是领养的话呢，你可能没有办法挑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品种， 对， 但是你可以去就是拯救或者是关爱一只已经在那儿的生命， 嗯， 你知道吗？ 我明白。 就是很多现在领养的人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猫去需要你关注了， 嗯， 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一只呢？ 嗯嗯，对，而且 而且我觉得那些小猫啊，就是包括小狗啊，这些都就是那小样子都挺可怜的那种。 对，大家觉得我是应该去买还是去领养呢？我现在其实挺犯难的，我最近 是吧、 我一直在想， 我要我的意见吗？我希望你去领养， 领养是吧？ 对，领养一只。 好像最近我问了大概有10个左右朋友的意见吧，好像大家基本上都是建议我去领养， 领养对， 包括那种自己就是开宠物店或者是 哎领养的话，你是想就是从小最从最小 我要从小 从小、对，我也觉得就是养到一半你再去，总感觉很它很陌生的。 但猫不要紧的， 猫没事， 猫谁都不认识 啊、是这样的吗？ 猫会很快忘记你的。 哦， 你知道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实验，就是有两个门、然后呢一个门是装着他们爱吃的食物，有一个门是主人在里边，然后如果是一只狗的话，它可能会犹豫，有可能毫不犹豫的就会奔向那个主人的房间，猫基本上都会走向食物的那个房间。这是猫和狗的一种区别，但这也是为什么喜欢猫的人的原因，就喜欢猫的人他喜欢猫的独立，就是我也不用有太多的感情负担，即使有一天各种各样的客观情况我没有办法养你了，我把你寄托给我的朋友或者再送出去，你也可以特别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生活。 就大部分的猫都这样是吗？ 对，但狗就会带有你的记忆。 对啊，我还是喜欢小狗。 狗是会带有你的记忆的。 是，我很喜欢小狗。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就是自己养猫的话是领养还是买呢？ 是的。 然后王亚飞说了，说建议买一只再领养一只。 买一只再领养一只。 一直都觉得一只太少了，两只正好。那你养五只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家有5只。可以。我就想，但买一只领养一只会不会出现偏心的问题呢？因为买的那只肯定是我会更喜欢的样子。 那肯定啊，那是你喜欢的样子吗？ 对。 你喜欢什么样的那个猫？加菲吗？还是？ 我想，其实说实话， 还是狒狒这样子的。 我想养一只大脸猫。 大脸 的猫呢？一般来说，就比如说英短、英国短毛，或者是加菲。就是想养一只就是蠢一点的猫，就是看起来 很慵懒是吗？ 蠢，特别特别懒。 对对对， 他就负责在家里面睡觉， 就躺着，就是趴那块儿。 对 对，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不淘气是吗？ 猫很少淘气的。猫一般来说不怎么淘气。 哦，因为我对猫不是很了解，对，它不怎么淘气，是吗？不像狗。 对，不像狗，还行吧。 好。其实说到这个小动物啊，我们说这个下一条资讯就是跟小动物有关的。 哎，学霸的你还没有说完呢。 是我没有说完，你给我打岔，我忘了。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标题啊，是6年跨了4个专业，而且还是厨神。那这位浙大的医学霸 说，他家的狗叫做小辣椒。 你再打岔，我真的说不下去了。 是一个70-80斤的大黑背 。黑背。黑背是不是很凶啊？ 然后他建议说不要养猫，说养猫就会变成铲屎官， 铲屎官。 那怎么办呢？肯定是啊。 对。 对。继续 好， 学霸， 他在这个浙大呢是读了6年啊，跨了3个专业，而且上周呢是拿了第4个专业的入门资格。我们上大学好像就这一个专业、 我们这一个专业，但我们这个专业有很多证呢。 没错， 普通话1甲证，主持人资格证， 对， 然后厨师资格证， 对，我们还是有很多证的。对对对对 对。 他也是这个浙大的厨神啊，厨神，所以读书之余呢，他更喜欢用美食诱惑小伙伴。今天呢，就是我们也就是看，就是他是一个，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有颜值的人。对，而且但是却要偏偏靠才华来说自己的故事。 这种人最讨厌了 啊！是啊， 怎么一大早上的就碰上这样的人生气呢？ 而且他是94年出生的。 啊，没关系，那和我没有什么竞争关系。 对， 你要小心，你是95年的是吗？ 啊，对啊，差距有点大。你看我老睡， 人家就比你大一岁。 不是，我老睡觉，你看人家都四个专业了将近，而且这个第4个专业还将将的入门资格。哎， 对啊， 拿了入门资格， 所以要努力，要学习郑朝阳。 是，哎，而且他这个。2016年呢，他本科就拿到了浙大光华法学院的法学位 ITP。这个管理学辅修学位啊，保研，而且他还保研呢，保研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然后今年的10月份呢，因为成绩优异，他在完成硕士学业之后呢，递交了博士专业的申请。上周呢，他通过了浙大人文学院的面试，攻读人文学院的休闲美学专业的博士项目。 哇， 休闲美学是有博士吗？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跨度还挺大的。 对，从法学到管理学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再然后再到生活美学。 是的。 所以就告诉我们，他越研究这些法律啊、马克思主义啊、管理啊什么的，就越想回归到生活的本身。 对，所以就是厨神嘛。啊，说一下他的名字啊，他叫秋寒，叫秋寒。 Okay, 秋寒名字还那么好听。 是的。 金刚说养猫是为了抓老鼠吗？现在的猫应该都被老鼠抓吧，我感觉。 是吗？ 没什么猫在抓老鼠吧，感觉。 对，没有猫在抓老鼠。对。 小狗不耽误吧？蔡记的瓜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会了。我觉得小狗有的时候还是会耽误，我觉得我会耽误狗，不是狗会耽误我，就感觉好像每天没有时间遛它两趟，而且 是这样的。我前一阵就是因为我同学他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他回家了，我就去帮他带两天他狗，那个狗是柴犬，还真的很萌，就各种表情包嘛，对，它很可爱，叫大饼，然后它就是每天很黏着你，而且你只要给它放笼子里，它就这样的声音，就很委屈，只要你出门了它也会叫，一回来就跟疯了似的，就在那个笼子里乱窜，而且每天你必须要遛两趟，真的是要遛两趟， 要不然他在家里就不大便小便。 对对对，然后我感觉他憋着很难受，你知道吗？其次呢，而且他要吃零食，就只吃罐头啊，还有那小狗吃的零食，不吃狗粮，就是给他灌的毛病。 哇！ 然后而且你要行可以吃狗粮，里面必须要加罐头、酸奶，还有他的那个一个益生菌吧。 这样不好哎，这样对狗来说。 是啊、但是它就是习惯了。 可能就主人真的太溺爱了。 对，而且它要喝人喝的那种酸奶，还挺贵的。 好吧，因为它是柴犬，也可以原谅一下。 大饼真的是这样，而且柴犬它不臭。它不臭，它不会把屋子里弄得很臭。 对，蜜兔说还是喜欢小型犬，然后蔡地瓜说狗取食物的名字还是很常见的， 比较多。对 对对对，大饼啊，什么汤圆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是，然后蔡地瓜也说养个不掉毛的。 好兔兔。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就是那个柏林的一个朋友，他生活在柏林，然后呢他养了一只兔兔，然后我给你看 兔子， 对对对，养了一只兔子，然后我给你看他的这个兔子的这个就是一个视频，真的超级超级可爱。来，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好， 你看啊，就他这个 哪儿呢？而且哎呦。 有没有超级超级可爱？ 可爱就从那里面钻出来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视频， 好， 看就是 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可爱呀、 是不是很可爱？ 是，你看它那两个耳朵搭下来了，好萌， 超可爱。 而且它这个是， 就是它带着这个 兔 子做俯卧撑， 就黑白 对，就是黑色的一只兔子，然后眼睛是白色的，那个耳朵是白色的， 耳朵是白色的。我小的时候还养过一个兔子，因为小的时候看《西游记》嘛，然后看那嫦娥很漂亮，就是养玉兔嘛，我觉得我养玉兔我也会很漂亮，然后就养了一只小兔子，结果呢， 什么歪理、这是？ 结果那个兔子在笼子里，有一天呢，玩着玩着，我就把它尾巴给拽下来了。是不是有点残忍？ 猜得中开头，没有猜中结尾。 因为我刚突然想起来我养的那只小兔子了。 OK， 金刚说我喜欢养大狗，然后可以抓野猪。我的天哪，你们家狗还负责要抓野猪吗？你们家养的是狼吧，我觉得。 应该养 蜜兔 baby 说兔子蛮可爱的，但我养不好啊，太活跃了，蛮可爱的。 对， 养宠物永远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对， 我真心的是觉得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宠物。但是我现在不养的原因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好像感觉你照顾不好它，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挺亏欠它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养宠物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考虑到宠物本身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也不要太亏欠这个宠物，好吗？ 是的， OK， 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那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呢，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他会带着这个一位年轻的艺术家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他最近在办的有一个展览，很有意思。 是的， 然后最近呢，他是在做一些关于写实的一些展览。 对，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他呢，然后让大家了解了解，就是最近有什么画好看，然后最近大家也都在做些什么，所以一定不要走开，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OK， 我们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一梦。 欢迎一梦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感觉再说一次是我们节目送的一个大福。年轻的漂亮的女孩来代班啊， 没有 取代了这个去武汉的珊珊。 哦，我希望珊珊姐不要听直播也不要看回放啊。 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对这个今天的新的代班主持一梦很感兴趣，除了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与我们互动。今天我们互动的这个图片的主题是发一张您的自拍照，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发了他们的自拍过来了。 是， 一会儿嘉宾也会发一发他们的自拍。 对， 今天进行的是我们例行的周末艺术会，同样的是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的一个名字，谢尚进，欢迎尚进。 是， Hello， 大家好。 然后介绍一下今天带过来的这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好不好？ 我来介绍啊。常规套路，突然间这个散疯了。今天我们带来这位其实不是青年艺术家了，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我尊称他为这金虎兄。金虎兄啊，他是1974年的，就是70后的这波艺术家啊。对， 不到50对吧？就是年轻艺术家， 四张多， 非常年轻的艺术家。没有，我觉得金虎兄是中国这个新写实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也通过一些沟通啊，一些图片，大家都看到他的作品。一会儿很多的观众们也能看到他的作品。 对， 其实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思想性。那现在我其实我给他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马建虎。他是2014年第十届中国这个国际画廊周新生代写实绘画这个论坛主持人。然后他这个也是他的代表作品有《新八仙传奇》《大时代》还有《污染的生活》等等。马建虎他参加过这个很多的这个很重要的写实的展览， 通过一幅画一幅画这样给大家看， 可以啊， 可能会更直观一点，好不好？ 对， 好， 我们就先选一幅。一梦想要看哪一幅？ 我要看第一幅吧，第一幅吧， 是这幅。 好， 这幅就是马建虎老师的作品，对不对？ 对， 是的。然后一梦来 看见吗？ 感觉你看到这幅画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后面的哦，不好意思，我这个有点看不清，是后面的也是一个女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两个女生，我看一下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图片。 OK，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看到这个马金虎老师的这幅作品啊，我们 再 放一下。 对，因为我看了这幅画，我觉得还是挺生活的。我看到这两个女生，这个其中一个女生拿的这个应该是饮料吧。还是手里的一个喝的，往这个女的嘴里，往前面这个女生嘴里面倒。就是这天啊，这要应该怎么说呀？用艺术语言吗？这说是好看，很好看， okay， 好看，好看， 好看。 一梦的反应是好看。 对， 其实我可以提示一下哈，其实我们其实看到马老师的作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他其实不像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很具象，或者说。就是很直观的，你能去读懂的一个作品， 就是、背后肯定会有 对对 表达的含义， 对他创作是有目的性的，我觉得一会儿可以其实让马老师自己来解释一下。 好， 然后 这个是 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马老师是参加过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其实我想给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 对， 就他参加过。2017年这个丹麦加士伯基金会的国际肖像展在丹麦，然后2015年第五届的 JC 雅各布森这个国际肖像展，还参加过这个时代关照 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全国巡展，等等，就是他的作品也被海内外的重要的藏家机构收藏， 很厉害， 很厉害，好棒！ 而且我觉得马老师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是啊， 是吗？ 但一说话就感觉很温柔，对， 所以一梦对马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马老师，昨天就是加了微信就看看头像，其实一看就是个艺术家。 OK， 对，但是看到本人之后就觉得很慈祥，就是不应该用慈祥这个词，就是感觉很温柔， 温柔，温柔， 温柔。 所以马老师，如果是一梦刚刚解读您的这一幅画，您觉得就是您在画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深的一个含义吗？在里边？ 其实我呢。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我之前不画画，我是30多岁才开始画画，我之所以画画呢，其实我可能跟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不太一样，没有什么这个功利方面的这个想法，30多岁的人来学画画，你不是开玩笑吗？还想成名成家，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是一个玩票的心态进来的。那我在画的时候呢，我尽可能就是愉悦自己，首先就是我关注什么，我关心什么，什么让我感兴趣，我画什么。不太考虑为了迎合无论是学术上的这种风向还是市场上的导向。那我再回到刚才您问的这一张画，这个是我画的生活系列，污染的生活系列。因为在2008年、2010年这一段时间，全社会每一个人都特别关心就是食品的安全，这个环境的健康。很多人因此而焦虑，就是不再信任任何东西。 所以您画的是这种焦虑感的感觉？ 不是，释放。 是释放。 对，我觉得人，人不都是为了开心的活下去吗？ 对。 如果别人没法让自己高兴，应该自己让自己高兴。 对。 所以这两个人，他以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很放肆的，进入了一个自我的世界。就是周围环境无论怎么变化，包括画面上有一些被特意夸大的这个小昆虫啊什么的。 对对对。 他也没有影响两个人那种 自娱自乐的这种， 对，那种互相忘我的那种、那种境界。 嗯， 我觉得普通百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人生下来是没有悬念的， 嗯， 因为结局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怎么把这个过程做得更让自己满意很重要。 对， 而你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幸福感，国家也讲我们幸福指数要提高一点，嗯，幸福跟什么有关系？跟钱有关系吗？我觉得不是。我们就生活里面有钱的没钱的人都能遇到。 嗯， 咱们可以想一想，这个东西跟钱没关系。我看有些很有钱的人， 并不快乐， 活得也挺 我看 挺紧张的。 我看是有一个那个幸福和那个就是这个钱，就是财富积累是有一个那个曲线的一个指数的， 对， 就是 对， 它其实实际上是到一个点以后。就是它会急速的往下降， 对， 就是所以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有钱的人，可能啊，我们就是在这边揣测，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个焦虑感和那种不幸福的那个程度，其实有的时候会更高， 更高。 然后对于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平常的这种平均的财富积累， 是 有的时候其实是更容易达到那种幸福感的。 对对， 说白了就是反正也失去不了什么， 对对对对，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对， 所以这个幸福感、幸福指数更。多的在于个人智慧怎么调节自己。所以我画这个污染的生活呢，我不是批判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当我们普通人无力去改变那么一个大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首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其实每一个人改变之后呢，因为我们力量最小，可是我们的基数最大，每一个人改变自己，其实大环境就是不言而喻的，悄无声息的就改变了。 对， 这可能是草根的智慧。 对，所以一梦如果通过马老师的介绍，然后再来看这幅画的话，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确实有不一样的感觉， 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尤其是就是看他们两个笑的那个表情，就更加感觉他们很释然的那种感觉。 对，就很释放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对，释放。 上进当时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我的理解还是会，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看他的画需要看背后的故事。 对， 我其实我也想到了一个，就是环境和食品安全这个话题。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这幅画表现的是一种绽放，然后一种喜悦的那种宣泄的那种感觉。 您这两个词用的特别准。 谢谢马老师。 水水很专业的。 只能靠这个挣钱养活自己。 这感悟力很深很强。 我们来看下一幅啊，比如说这一幅。 这一幅画。 啊，然后这幅画就要比前面那幅看起来好像要阴郁一些了，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艺术作品，然后下一幅。这个是一个好像在默念着什么。 对感觉像在祈祷一样。 祈祷 在默念着什么。 对， 心中的信念 是 这个是我2010年特别想画的一张画，因为我们普通人对雾霾的理解啊，那种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在2010年开始，突然之间雾霾变得很浓，但是那时候大家不知道这是，以为是沙暴，可是它跟沙暴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就我也感觉到我怎么呼吸那么难受啊， 然后这幅画您是表达的就是说一种对于， 我也是对环境的关注，但是我画这个现实的这种题材的，我不是一种说教的那种态度，或者说一种宣传的那种图示，我还是从艺术的层面去关注。所以这个女孩呢，她在祈祷，她在默念或者是冥想某种东西，就是对整个环境啊，就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上进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是开始给大家进入到了写实这样的一个流派，因为之前其实我们聊的薪水末会聊的很多，然后一梦也是今天就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做代班主持，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开启的是一个写实的一个新的篇章，然后就是在你理解下起来，你觉得写实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在这个就是观众或者是在我们的听众的心目当中，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理解的写实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觉得写实是什么？ 我觉得写实就是那种画出来的那种作品感觉不修边幅的那种感觉。就是能理解 具象， 对， 很像， 很就是很像，而且就是不修边幅的感觉、嗯、对，就是很就是很直观的一个， 很直观的一个， 很直观的一个、 嗯、然后能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 对， 然后你能够从比如说马老师的这幅作品当中看到这个女孩的这种表情，对不对？ 对， 然后特别特别细腻的那种感觉， 而且她的锁骨很漂亮、嗯、 我画了很多， 关注的就是不一样 啊，我画了很多功夫在这个上面， 是 在这个部位，因为从那个艺术造型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女性啊就是脖子周围是最美的， 嗯嗯，那也没有，我观察的点也是很艺术的 艺术家对生活观这个非常细致啊。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看无论是欧洲的这个晚礼服还是日本的和服、嗯、一定要把女人的脖子露出来， 对， 而且锁骨是一定要出来， 对， 但是它又不再往下，再往下就不那么高级了， 嗯， 所以就是女孩就是从肩膀到脖子这一段极其的美丽， 对、嗯、 但是画起来是极其的复杂， 所以很多就画半身像是吧， 是、 哦、对、嗯、因为我看过一本日本美学的书，就讲说日本和服的这个精髓啊、 嗯、 就在于它这个脖领的这个地方 是的 露与不露之间 的 那个小缝、嗯、然后在走起路来的时候、嗯、他们其实很多日本的男人他们在看女生穿和服的时候，因为全身包裹的都太严了、 嗯、 然后唯一能够进入目光的那个入口、 嗯、 就是在脖领的这个阶段，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口， 对，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他说到的和服的一个精髓在那个地方、 嗯、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原创，都是学我们的， 是吧、 嗯、 我们在唐朝对女性的美研究太透了， 嗯， 所以和服还有晚礼服，其实最早我们唐朝的就是晚礼服，也是和服的前身， 嗯， 那女性她这个唐装呢，在特别女性的唐装在这个美学上，她应该让女性达到一个怎么样一个最高级的状态，是很成熟的一个理论， 嗯， 所以其实要作为一个写实的艺术家也好，或者说你不是写实艺术家也好、 嗯、 对生活一定是要有特别特别细致的一个观察， 必须的， 对吧？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嗯、 这是艺术全部的意义，就是介入生活，如果艺术没有介入生活，它就是装饰，那么和你们研磨室的墙上的装饰的砖也好还是贴画也好没有任何区别， 嗯， 所以当时上镜就是邀请这个马老师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在车库美术馆的这个新语境的这个写实的这个展览、 嗯、 你当时是觉得马老师的什么特别特别打动你、 嗯、 或者是你觉得他特别特别精彩的点是在， 其实那个新语境这个展览其实应该还没开幕哈、 嗯、 但是就是这个展览的起因是什么，就是在前一段你还记得我们去嘉德艺术中心有一个写实的展览， 对， 其实我们上那边去看那个这个展览，有大师的也有青年艺术家的， 嗯， 然后那个展览马老师是有参加吗？有参加哈，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马老师呢， 嗯， 然后我们就去看，因为我觉得写实的油画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回归本源的、 嗯、 或者回归的这个初心，因为一开始我就喜欢写实，到慢慢的因为对艺术的理解包括种类更多，所以说也会涉猎到这个抽象或者这个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所以说一种回归本源，然后那天我们跟我们同事啊和朋友啊、就在那边看完我们觉得哎，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写实的这么一个公益的展览，让更多的大众来看到这个非常我们喜欢的艺术，但是这个写实的群体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技法或者说这个画画的这表现的东西其实还是有层次区别的，所以我们就去选择了这个在北方啊，就是一些我们去拜访了一些艺术家啊，利用业余的时间然后去跟他们去聊，其实选出来的都是这一些，大部分都是代表人物， 嗯， 所以说马老师的作品肯定他是刘毅老师的学生啊，你知道刘毅老师吗？ 不太清楚， 对， 这个就 其实他有一件作品非常有名，就打麻将 啊，打麻将那张我知道， 对，那张据说就是世界这个关注点击率已经仅次于蒙娜丽莎这件作品， 超过了 是吧？嗯，所以 必须得要打麻将呢，对吧？ 对、 啊，这么大的事儿，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跟师承也有关系啊、 嗯， 所以说我们是以这么一个初心说去 策划这么一个公益的展览，让更多的人，包括你看我们通过这个F982 来跟观众们来聊去写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让大众能理解。 嗯， 那但是我们写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具象， 嗯， 因为其实我们从学术上来说，我认为现在当代的写实应该就在中国吧。 嗯， 对吧，我们其实在摆脱西方，其实这个很多说西方写实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当代的这些艺术家所表现的，我觉得慢慢已经在摆脱那个西方这两个字了。 对， 嗯，没错。那我们的节目也是从那个很早开始有这个周末的一个周六的艺术会， 是的， 也是让大家能更近距离的接触到艺术。我们发现其实关注艺术的观众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蔡姐的瓜说，那个刚刚马老师说不要太在意就别人的眼光这个事情，他说，这个鸡汤我爱喝，啊，这幅好美。然后另外呢，这个张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当中就是说第一次看直播，基本上就从982开播的时候我车里的电台就一直没有换过，每天早上的微微一笑，每天晚上的今晚有戏，然后陪伴上下班的路，所以才顶置了我们，这也是除了工作之外唯一顶置的公众号了。 谢谢你的支持， 太感谢你了。 对， 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苏打绿的相信，我们继续今天的周末艺术会。 我会永远刀锋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插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垃圾，总是得到很多，多到麻木自我，差一点就忘记，手掌里要有更多呼吸，曾经失去很多，得到放弃自我，狂欢最后一盏灯亮起，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在每个早上陪伴大家。刚刚上进说到了，说现在中国写实的中心其实是在中国，马老师应该是很有体会， 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们画的这个写实，它的前身叫古典绘画。那么古典绘画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只要上过高中的人都明白文艺复兴是咋回事。那么文艺复兴 那不一定，前提是要在高中认真读书的同学 理科生就算了啊。他有一套传承的方式，就是所谓师傅带徒弟，也叫工作室制度或者叫作坊式的这种教学。可是这个艺术呢，它发展到二战之后呢，它完全进入这个现代艺术的状态，跟过去没有任何关系了。它从二战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年左右了吧。他从制度上已经把文艺复兴创立的这个绘画的工作室或者叫师傅带徒弟这个制度呢彻底给消灭了，而全世界 workshop 解散了 ，yes 解散了，所以全世界呢现在对于这个古典绘画教学还有一定这个体制性的传承的就是中国。 哦，中国现在还是这样的。 是的，我们的美院其实一直在坚持这个制度，所谓这个写实教学嘛。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是以国家的这个体制的这种力量来维持这个一个行业的状态。所以刚才尚静说的我是很认同的，就真的是这样。 嗯， 那么写实绘画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的中心，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从创作的角度讲，我们的社会是最有活力的，在全世界来讲，因为你看 GDP 就知道了。咱们看社会，比如说一年你看一次社会的发展，比较一下全世界，我们的变化是最大的。那么在一个社会有活力的时候呢，那创作上也是有无数的可能性。 嗯， 那么写实绘画它也是很讲究创作的，所以这两点呢综合起来，尚静说的我们是世界写实绘画的中心，往后一点不为过。我觉得也不能算乐观，叫客观。 我觉得这个套路我觉得要看一下啊，不叫乐观，叫客观。 其实我可以说说我对这个的看法。其实刚才金武兄说到，你说写实油画其实在欧洲它是很长的历史，对吧？然后19世纪以后，其实随着摄影技术的这种发展，所以说整个的和现代社会的这个科技的崛起， 嗯， 所以说在这个同时，我们其实在中国遥远的东方，嗯，是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国开花结果的。为什么呀？其实现在在国家的倡导下，包括我们经济的这个飞速的发展，成为国家绘画的一个主旋律吧。 嗯， 那这个主旋律的话，即使到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很多大型的这个画展上面看到这个写实性的大量写实的油画作品， 而且很多公共空间的这个展示巨幅的作品啊， 对 对 对，你要包括我们之前的像画的红色题材，你像张京俊，我们在国家博物馆，我们那个陈设大厅， 对， 你像那些其实都是写实的，那是表现我们那个年代， 嗯， 对吧？那其实往后，我觉得写实包括当下。你看更多的现在有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画当下的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包括你看马老师刚才我们看的好几种作品，其实都有表现当下。 嗯， 那我们再往后推，我们的下一辈的人，我们下 N 辈的人，我们再看现在，其实它就是一种表现一种对历史对现实的一个诉说嘛，这是其实是我的看法，所以说我觉得会回到重心，因为我们已经不是说去临摹去画像欧洲像还同去他们那些风景啊，或者他那种古典写实的那种人物风格啊，非得穿成那样去扮演，我觉得不是，我们画的都是当下的东西。 对，其实微微一笑也会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您生活当中现在因为艺术已经就是进入到方方面面了，冷不丁什么时候您就可能碰到个展览，碰到幅画，然后碰到这幅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今天一梦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 的。对，就是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这个一般就是现代就写实的这样的一个画展，它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再给大家去解决。 好， 可以。 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 DNA 这首歌，然后在下一个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聊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展览应该怎么办呢？问题来自一梦。 掉了我的牙膏，我的鞋和外套，是谁穿得了？那是谁在我家的房洗澡？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谁放进我的大脑？谁绑住我的手脚？是你们爱将我分掉，还是我的命运不该自己知道？想要跳那就跳，想上就上，跳就跳，跳就跳，别跳跳。要不要那等到别人帮你决定好好不好，趁现在掌握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心跳。那是谁总是说有多最小，那是谁知道高只会到最好，那是谁被统计正在考考，最迷失绑架了自己的微笑，谁放进我的大脑，谁绑住我的手脚，是你的爱将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国长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一梦。 嗯，欢迎一梦，嗯，欢迎我们的福利一梦。早间这个，希望一梦也能够陪伴我们，因为今天一梦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周末的艺术会，对不对？ 对。 然后刚一梦就一直在问我说：“哎，你们是每个周六都是请艺术家过来吗？”这一听就是知道，你知道我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吗？ 嗯， 就你不听我们的节目。暴露了吧、嗯、 没有，我 睡太晚。 我一个是我睡得太晚，然后起的也晚了一点、嗯、所以有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时间来看。 对，要告诉大家还可以看我们的回播，好吧？ 对，好。 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嗯、同样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我看到在微信公众账号马老师的粉丝们已经在这个直播间开始 都在说马老师好，马老师好，马老师好。 嗯， 听到了这个此起彼伏的马老师好。分别是新视觉画室周小波、派克以及这个对，就这三位朋友， 对对对， 应该都是马老师的粉丝。 是 的，对，马老师粉丝很多的， 马老师粉丝已经开始聚集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嗯， 那这三位朋友，你有什么在平时不敢问马老师的问题，想通过我和一梦的这个渠道来问的，尽管打出来。 然后周小波回好， 嗯，然后我们会隐去您的姓名，嗯、好吧？我们就会说匿名观众提问。嗯，你有什么不想问的， 对对对， 关于马老师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方式来问出来啊。当然，我们也欢迎花椒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向我们的马老师和谢尚进提问啊，一定要刁难他们，要不然。早上多无聊啊。 对 啊，对不对？ 对。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年藏家，然后艺术金融顾问谢尚进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尚进。 嗯，然后欢迎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优秀的艺术家马金虎老师。欢迎、 嗯、 大家好。 欢迎。 嗯，大家早。 确实是挺早的。 第一次早上出来。 这么早出来。 在艺术家的世界里永远不知道有清晨这样的一个词。 反正我是艺术家，我就是艺术家。 你就是艺术家本人。嗯，刚刚一梦问到的那个问题是， 对，就是刚才说到办画展嘛，就是现代写生的这样的一个画展应该去怎么办，就是 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观众啊去看什么美术馆啊或者一些画廊啊等等一些机构的展览，其实他很片面的理解，哎，不就把画挂上去吗？ 对， 对吧？ 不是吗？ 那是，这只是其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 嗯， 因为其实展览的话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第一，我们要跟艺术家去沟通，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主题，我们要去以什么样的学术的线索。或者你是一个商业的，所以的展览你要怎么去做？ 嗯 啊，因为这是两块，商业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但更多是做一些学术的梳理。然后你的文章要怎么写？然后你如何对应用现在的新媒体，对艺术家有一个宣传和推广？然后你的整个这个空间，你是要重新要不要设计？啊，包括你有一些大型的展览，它要有一些出版啊。其实我做小广告，呵呵，你像今天下午的话，在751就758那边的民生现代美术馆的话，就有一个中巴的一个中国和巴西啊一个很大的艺术展的一个开幕。 艺术展， 对对， 艺术展没关系了。 对，大家其实我对，其实我就这么说完，其实大家就可以通过我的这几个线索，其实去看一看，其实包括你看下午的话有一件作品我比较深刻印象，三吨。 哇， 三吨。 对，一件装置作品。 哦， 那怎么运的呢？ 是啊， 对，这就一个难题，因为这一件作品要放到二层，那二层你就得考虑到这个美术馆的承重结构，包括你得找是不是相关的这技术团队来分析，你别塌了。 你们没有去暗杀这个策展人吗？为什么决定要把它放在二层啊？ 不是，因为可能这个都是有一个这就是策展那个方式，你可能医生是不合适或怎么样，你想想你把一件三吨的东西你弄上去怎么弄。所以说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悬念，让大家可能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去。啊， 我听到三吨这个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我也感兴趣， 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话说回来，其实一个展览其实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啊，很多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让人崩溃。就是你看到一个展览，可能他后面的工作人员可能有50、100个人，甚至更多。 一个画展。 对对，一个画展。 我看到在直播间当中，这个派克小波和这个新视觉画室已经开始这个说点名的问题，然后徐慧敏同学也到了啊。 那 然后剩下的不到的同学，如果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出现的，全部记大过，好吧？ 我觉得应该让那个一梦啊，一梦多问问这个马老师，我觉得。我们还有就回归啊，聊一聊这个马老师的作品。 嗯，好，那刚才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个马老师的一些作品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幅吧。 好， 这两朵花儿 啊，是啊，我其实当时在看到这个花，我一开始没有认出来这是花儿，就猛的一看的时候，对。 然后后来慢慢的发现是， 对，是两朵花。我看一下， 我觉得这样吧，我们采取这样的顺序，就一梦你先说你的理解，然后马老师说他的理解，然后我看你们两个之间的理解到底偏差在哪儿，好不好？ 好吧， 我觉得你不要害怕了， 好， 就说说自己的理解就好。 行，好，这是两朵，应该是玫瑰吗？是玫瑰吗？ 应该是吧， 玫瑰 类的月季还是玫瑰？ 月季花。对，然后它这个颜色的话是红白相间的，红白相间的。之后我感觉它应该是在清晨的时候有蒙蒙的雾，是这个场景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先说我的理解，然后说一下它背后故事是吗？那种感觉，我看到这幅画，我想到了 自己的青春， 我想到了就是爱情。 Okay, 想到了爱情、 其实我也是， 是吗？ 你们真是感悟力太强了， 真的，我的天哪，真的，老师，你没有就是没有骗我吗？我说的就对的吗？ 我没有把花当花在画，我一直把花当人在画 啊， 所以两朵花是在交流的。 对，我是感觉是在描述爱情、 那你觉得是一段惨淡的爱情还是一段甜蜜的爱情呢？ 我觉得是 不死的爱情。 我觉得是惨淡算不上吧。惨淡算不上，就是我觉得还两个人经历还蛮坎坷的这种 爱情，刻骨铭心。 对， 对， 刻骨铭心的这种。 所以是这样吗？ 是的、 哦、哇，一梦很厉害。 我画了很多画，就不是刚开始画，三年前就开始画了。我当时为什么要画画呢？因为画很容易画得恶俗，你知道吗？已经被人就是玩的已经到了烂大街的地步了。然后我选择这个作为我的一个新的题材。首先有文化上的考虑。刚才上镜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写实已经不再是像西边就是西方欧美进行致敬的膜拜的那个状态，我们已经走过去了。因为写实在中国已经一百年了，一个一百岁的人他应该成熟。那成熟首先应该是在思想上他要独立。那我们这个学习的油画，古典油画的语言，它相当于英文一样，是一种世界语。可是我们学世界语不是要成为一个英国的人或者是一个美国的人，我们还是要更完美的做自己。所以我们怎么叫适宜之际，然后以质疑，就是清朝的话。但是到我们新的这个时代来讲，我们要学习别人，我们要超越别人，最起码我们要独立的自己的一个状态。我选择花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哪儿来的，一般说是龙的传人。我要纠正一下，龙的传人只是700年前才开始的。700年前一直到3500年这一段中华史，我们是花的传人。中华民族最早最早形成是在夏族。 OK， 然后形成了夏朝。那么夏它的图腾就是花。为什么叫华夏呢？古代华字和花字是通用的。古代没有中华这个概念，只要出现华这个繁写的字，指的就是花。那个字形就是一朵花，它是一个象形字。 哦，还真是、真的是一朵花。你知道就是中华那个华的繁体字， 我知道。 就是反正写不出来、只是 就是一朵花， 会有个印象， 就是一朵花。所以呢，我想我画来画去，我画什么呢？我要画一个最能代表我们的符号，那么就是花。没有比花更好的一个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符号了。因为龙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虽然讲的充满了力量，但是总会感觉花更有亲和力。而且跟我们最早这个民族从黄河长江走出来的这个雏形是完全吻合的。这是我们图腾。所以我们以这个图腾来命名自己，叫华夏，即叫花夏实际上。所以呢，我选择花，就是首先我认为这个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他在整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困惑呢，不是有钱没钱，不是富裕不富裕，不是强大不强大，而是身份定位。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就是哲学上， 学校的保安会问你的问题。 这也是哲学上终极三问。 对， 要解答这个问题。那么艺术创作呢，它有除了个人动机之外，它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文化上的背景。那我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那我想我就画画了。所以我就选择了画这个题材作为切入点。那么在画画的时候呢，我又感觉到很危险，因为上镜他还很喜欢字画这一块，他知道中国这个古代字画花都画烂掉了，烂大街了都。 对， 那我重新来画画我怎么办呢？我最后给自己的一个指引，就是不要看它是花，因为本来就是把花当成民族的符号。那作为我个人，我就把画当成一个人。所以刚才这个一梦说的这张画，这两张两朵花是在交流。那么花本身就是爱情的象征，是吗？那通过看这个具体的细节，那个花上面的水珠，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大自然对植物的滋润。我觉得也是一种泪。爱情里面肯定是有眼泪的， 就是 没有眼泪的爱情 也很无奈的那种。 对，就像蔡地的瓜说的，无奈的爱， 无奈的爱， 没有眼泪的爱情那是假的。 对， 不是真爱， 就还没有深爱。 对，没有深爱。所以呢，刚才那个一梦说了一个那个刻骨铭心，我觉得是很好很好的。我所有的题材的花都是人。它不是植物，我是把它当人。 其实您的学生已经漏题了，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新视觉画室就说了，马老师的花就是人。 对， 是的，他们比较了解我。 麻烦你们漏题漏得快一点，行吗？这个太不同步了，我们也没法就作弊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另外的这一张好不好？这张也是 花， 也是花。 后面好像有个人是吗？ 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人， 隐隐约约的 对 一个人 一只腿出来， 而且两只脚， 两只脚， 而且你看到它的这个叶子上的这个水的这个、 水珠啊，我画的好棒啊，太棒了。 OK， 下一幅，比如说这一幅，这个是一个肖像， 对， 然后我们继续吧，我们还是一梦来。 还是我来说， 我特别想听一梦说的，说的特别好。 真的吗，老师？谢谢。 很有感悟力，很有感悟，真的是很有感悟力。 甩锅侠，锅甩给你。好，来一梦说。 好，我看的是一个女人，然后，穿的这个衣服，呀，这个我一看人物，我感觉还挺有点吃力了。就是从 我觉得就是一种直观的感觉， 好，我不猜，这个眼神里边，我感觉他还是有一点点的忧伤的， 是的。 然后你看他头前面的这个头发还挺凌乱的，这种感觉， 感觉犯错了， 不是犯错吧？我能不能理解一个角度，就是，不能欺压女性， 利用编个故事，编个故事， 不能欺负女性， 对， 可以， 对，因为我感觉他就头，反正我是这种感觉啊，好吧，我这次可能理解有点偏了，那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这张画呢，因为你看不到细节，现在因为画太大了，这个头呢，那1米多吧，1米5的这个尺幅， 这个脸可能就得有70-80厘米吧， 对，至少1米左右， 这么大的脸， 对，这个画的是我画了几张《诗经》的这个图解，我们知道，因为这上镜呢，他也很了解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呢是很忌讳用图解的方式去创作，是吧？我这个人就拧巴，我就反其道而行，就是大家都特别避讳什么，我就冲那个上，因为搞的人少嘛，就自己独一份儿，最后，所以呢，我画《诗经》，用图解的方式画《诗经》呢。也是我个人对文学的一种情结，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诗经》。我们没有宗教，我们是从这个民歌开始的文学。像西方的文学是从宗教开始。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在看《诗经》，这个就是关关雎鸠。为什么我说一梦他看不到细节，他很难去体会呢？因为画太大，整个画面里面有很多《诗经》里面描写关关雎鸠的那些具体的符号。关关雎鸠描写的是一个女孩思恋一个人，在一种失恋的状态。当然是忧伤的。而且一梦是女性，我这个瞎说啊，不知道你给我纠正。当女性把刘海挂得很遮住脸的时候，是不是心情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揣测？ 而且我觉得心情大部分都不好， 是， 对， 还没有化妆， 所以所以我这个女孩的肖像呢，她那个刘海是垂下来的， 对，而且是散的那种， 对， 不经意的那种，对。 女性为什么喜欢留长发？长发是她心情的一种外在的延伸，所以呢，这张画这个女孩的头发呢，就是来隐喻她的心情，那么我们知道关关雎鸠呢是两个人。在不能见面的情况下，那恋人不能见面是最痛苦的，是不是？ 对。 所以，我画《诗经》呢，我就这是我画的第一章，我就是从关关雎鸠入手，因为关关雎鸠最著名，每一个人都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我描写的不是最后大家都明白这个经典的句子，我是在之前他们在这个发出这个思念的感慨之前的那种状态，这张画主要是画这个，就是希望有机会大家能看原作，因为这个缩小到这么小了之后，确实 是 很不一样了。 当时尚敬在看到这幅画，尚敬看过这幅画吗？ 他也没有， 我没有看过原作，没有看过，主要看照片。 因为这张画 让我们看到才行啊， 卖掉的太早了，没有办法。 但我真的我就不会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马老师很细啊，那个 女性的这个头发下来是代表的什么？ 对对对， 我真的我不懂，比较自然。 我觉得可能是我身边接触的女孩子，大多数时候都是散着头发，然后一般散着头发你是不太能看到这个刘海挂出来的， 是 因为其实这个刘海要挂出来的话，最好她的头发是要扎到后面去， 对， 然后她有的扎不进去的头发，好像就会在前面就甩下来。 是，而且女生就是梳理头发就是为了漂亮嘛，就如果她有一天都不梳理头发了，说明她这一天心情确实是不好的。对 ，OK， 所以你今天的心情。不是不好，是因为起太早。 对，起太早了，心情非常好。 好，哎，我们再看下一幅，你看这一幅。 哎，这一幅。 嗯， 这比较当代。 手机。 对。 然后一直在拍。 而且他们都是赤裸的上身的。 对，里边还有一个画家，咱下一次可能会见到。对，他把那个王龙军给画进去了。 哇。 所以这个大家在拍什么呢？这是。 对， 我觉得就是对， 我觉得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人的好奇心吧， 我很喜欢这件作品， 我也是， 真的，我很喜欢这件， 不深聊，不深聊， 下一幅这个， 辛达先， 这个是英达老师吗？ 这里头好几个画家，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容易出问题。 okay, okay, okay, 感觉大家在唱着卡拉 OK 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马老师的作品啊，就是有很多解读吧。其实我可能我对刚刚那手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媒体的社会，对吧？可能是很多人就喜欢围观嘛。很多人也喜欢这个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嘛，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看这件作品不同理解，其实是对一件作品其实最好的一个，也是我觉得对艺术家最好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理解吧， 因为我之前其实和尚进在就是他那个展览布展的时候就聊过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写一梦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比如说对于写实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体力活，就是真的是非常耗费你的眼力，然后你的精力，就你比如你要抠一个细节，你可能得抠个两三天，然后一幅画你可能最短也得画个一个月吧，大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一幅画画个两个月三个月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在开玩笑说，其实还是那种表现的呀，抽象的来得快， 快 吧，就几笔呀，然后又 这就画出来了， 然后你又就是发泄。然后我就在想说，马老师就是作为一个这么就是喜欢思考，然后其实也是不停的去推动就是艺术的一个艺术家，您就是留在或者是坚守在这个写实的这个流派的原因是什么呢？您其实有大把的机会可以转向这个表现呐、抽象啊，然后一天就能画个三四幅，对吧？ 对， 然后您还是觉得说我要守在这个，或者我要留在这个写实的这个领域。 也除了个人这个性格上的原因之外啊，我觉得画那种低技术含量的不过瘾，这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个人之外的原因呢，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中国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当下，没有比写实更有力度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要传达一种力量、一种情感，或者说一种观念的话，从我个人理解，可能具体的形象更容易让我和别人沟通。就我和观众也好，我和藏家也好，我和包括你们主持人也好，我觉得有一个具象的东西。大家都能看得见摸得着都能认可的一个符号性的东西，是我们沟通的桥梁，就像我们谈话必须要有一个平台。那么抽象的表现的这个平台呢，当然也很好很优秀，可是我不太喜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对向西方致敬这个事儿呢，我特别谨慎。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但是我们这么悠久的一个民族，我们那么伟大的这一个艺术传统和背景，我觉得我不想向别人致敬。我跟大师我要做朋友，我不要做他的仆人，我不要做他的粉丝，不做他的崇拜者。我学习大师，了解大师，特别是欧洲的大师，我最终的目的是要跟他平等的对话。那么平等对话的基础，除了技术层面之外，就写实有一个技术层面之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文化的背景。我个人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信心的， 世界四大古文明只有我们活到了现在，其他已经在历史书里面才能找得到了。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文明能活到现在，它是有很多这个原因需要探究的。那么绘画呢，除了表现个人情感之外，我觉得在文化层面的探索也是它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自己对这一块呢比较感兴趣，我无论画花还是画人甚至画风景，我脑子里面想的都中国，我都是想的我们这一片的这个我见到的人见到的景见到的云，我不会把自己对美的那种感受对艺术的那种理念停留在欧洲美术馆那个状态，我永远是看我们自己。而且我觉得你看我们世界大纲开完，习主席也说了我们要进入新时代了，我觉得这话说的没错的，确实是无论是从这个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军事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尤其是文化层面，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但是文化这一块呢，我可能孤陋寡闻，我觉得我们绘画艺术这一块做的呢有一点落后于这个前面几个因素，这是不太正常的。从历史上看，绘画永远是走在思想界的最前沿，但是从二战之后呢有一点往下掉。中国这个丰厚的现实，包括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社会背景，给这个写实绘画创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还不要谈我们任何一个去欧洲旅游，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你去看的时候，你看不到一张中国的脸。就是在这个经典的这个油画这一块，无论他列出是几百张还是几万张画，你找不到一张中国人的脸，这是一种遗憾。这个遗憾不是我们的遗憾，我觉得是他们的遗憾。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讲是我们一个空间，因为西方古典油画向东方看，它最远往西看到了中东波斯那一块，就是伊朗那一带，往这个东只看到了日本。它没有越过这个东海到达中国大陆这一块，这个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艺术家，这是一个太好的事儿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造型艺术，这个具象写实艺术没有被别人抢夺走。而把这个相当于一个新时代的处女地的东西留给了我们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坚持画写实就是这些原因。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更好的理由让我去放弃自己掌握的技术去画那些表现的抽象的东西。我觉得不过瘾。 马老师厉害，马老师真的是 厉害。 特别是这种观点非常非常的独到。而且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周末艺术会已经做了十多期了。 对。 然后一直以来我发现上进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因为上进的目光总是能够聚焦到那些真正的，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加强大家对于艺术的理解，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有的时候在加强大家对于中国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种理解。 对， 那节目还剩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请上进说一说你这方面的体会吧。很厉害很厉害， 表扬你终于这个看懂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慢慢让大家深入的过程。其实我也是从一个小白慢慢的到现在说对艺术有自己的一个了解，这其实这个过程一下就经历了十年啊。因为我觉得我刚到北京来读书的时候，我其实是特别喜欢说去一个地方是七九八。其实我见证了七九八从我们说一种可能比较以前就是说比较朝拜的一个地方，说哎中国当代艺术中心啊，在北京啊，北京有个七九八呀，就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当代艺术家啊其实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啊。但是到现在可能更多的可能我们他慢慢的因为这种变得，我不是说批判啊，就可能根据社会啊包括这各方面的，它变成一个比较商业的一个地方了。可能很多画廊也往外迁移啦，或者说跟这个但这个就不说了。我觉得是我从这个过程到慢慢的去看从当代慢慢又喜欢到的传统，包括我的工作的原因，原来在拍卖行，然后喜欢传统的东西，包括我越来越可能喜欢古代。我们俩其实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就是我们聊过，我们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包括古代。别说看金武雄画我们当代的，我们当下就画当代，但是我们对文化